团长，这一带驻有伪军35团，还有一些土匪等地方武装，他们的装备不错，战斗力一般，不过我们得提防着他们点。白团长一行一路劳乏，吃完了晚饭，足足睡了一宿好觉。第二天天光放亮，吃完了早饭，正准备继续向平北挺进，忽然侦察连长报告，敌人有300-400人向沙塘沟开来，看样子是想堵住我们的去路。白团长略作思考，当即下令，王抗营长，东北面的山梁是个制高点，你派2个连立即抢占它。是，王抗营长答应一声，立即去做战斗部署。时间不大，枪声响了，敌人也看中了东北面的山梁，命令士兵抢占这道有利地势。一营一连、二连、四连和3营9连的战士早已埋伏在了山头，眼看敌人离得近了，王抗营长一声令下，战士们一齐开火，步枪机枪一齐射向敌人。敌人被猛烈的炮火打懵了，慌乱中撂下一些尸体退了回去。二连连长齐振武一看敌人退了下去，便问身旁的神枪手赵亮， 小赵啊，你打死了几个敌人呢？ 连长，这敌人太不禁打了，我刚放了3枪，打倒了3个敌人，他们就跑了，真没劲。 别着急，看样子他们还会上来的，你不许给我浪费子弹，有1枪1个，瞄准了给我打，你瞄着那督战的，照准了狠狠的打。五排长李辉，你和李良、吴起都是1等的射手，专门盯着领头的打，谁冲在前面就打谁。 是，连长。 几个人答应的相当干脆。时间不大，敌人又组织了第二次冲锋，他们开始行动的很慢，在当官的催促下，离阵地是越来越近了。80米、50米、40米。就在这时，王抗营长看准了时机，扣动了扳机，随着一声枪响，冲在最前面的敌人应声倒地。听到营长的枪声，战士们立即向敌人射击，机枪哒哒哒哒哒喷着火舌叫了起来，手榴弹就好像飞蝗一般落入了敌群，炸开了花，卷起滚滚烟尘，随着灰黄色的硝烟冒起，两个敌人被手榴弹炸得飞了起来，又重重地摔在地上。由于我军火力猛烈，冲在前面的敌人很多人中弹倒地，可是没有被打着的还在继续往前冲。五排长李辉看得真切，瞄得更准，接连2枪，两个冲在前面的敌人应声倒地。李良眼疾手快，连续击倒了3个敌人。吴起啪啪啪3枪，又有2个敌人命归阴曹。敌人看到冲在前面的接连丧了命，没被打着的都趴到了地上，不敢前进了。赵亮双眼紧盯着前方，他已经打倒了4个敌人。见一个当官模样的敌人还在那里指手画脚的督促士兵往上冲锋，赵亮瞄了瞄，啪的一声枪响，敌军官应声倒下，没人督战了，敌人又都退了下去。战斗还在继续，太阳偏西了，敌人又组织了第5次冲锋，这一次和以往不同，敌人改变了扇子面冲锋的阵势，把冲锋的队伍分成了几路。只见敌人前面的倒下了，后面的继续往上冲，一个个像拼了命一样。王抗营长低低的声音对身旁的齐连长说，告诉战士们节省子弹，瞄准了打。

奸淫狗盗之事，好不害臊。可我今儿个若揭了他的短，不免要人急造反，狗急跳墙，闹出事儿来我也没趣儿，不如来个金蝉脱壳一走了事。想到这儿，故意放重了脚步，喊了一声：黛玉，我看你往哪儿藏。一边说着一边故意往前赶。亭子里的小红和坠儿吓坏了，宝钗故意回头冲他们俩一笑：哎，你们把林姑娘藏哪儿了？坠儿说：我们没看见她呀。哎，我方才看见她蹲在这儿弄水玩来的，我想悄悄吓她一下，还没等我到跟前，她倒看见我了，朝东一绕就不见了。嗯，准是藏在这里头了。一边说一边进亭子找了又找，又出来往外走，嘴里还说：哎呀，怪了，能藏哪儿去了呢？嗯，一定是钻了山石洞了。哎呀，别往那儿去啊，要遇见蛇咬了可怎么办？宝钗一边说一边走，心中发笑。嗯，总算遮掩过去了，他们也不会疑惑我了。您听啊，宝钗真是工于心计，明哲保身，还会嫁祸于人。果然，那小红听了宝钗的话，信以为真。等宝钗走远了，拉坠说：了不得了，林姑娘蹲在外边，咱们的话都让她听了去，怎么办？坠想了半天，哼，就是叫她听见又能怎么的呀？他管得着吗？各干各人的事儿就完了。小红说：林姑娘嘴刻薄，心又细，倘若走了风声还真麻烦。不要紧，林姑娘不爱管闲事儿，怕的是宝姑娘听见可就完了。这两个人正说着，只见方官、香菱、思琪、世书等几个人上了亭子，他们俩装作没事的样子，跟大家凑到一起说说笑笑。小红啊，突然发现凤姐在对面山上朝他们这边招手，也不知道是叫谁。小红脑子快，急忙跑过去，满脸堆笑问：二奶奶，您叫我吗？有什么事儿？凤姐上下打量她一番，见她生得干净俏丽，说话知趣儿，便说：我的丫头这会儿没跟着我，可我猛然想起一件事儿来，想找个人立马回去给捎个话，不知你能干不能干，说得齐全不齐全。小红笑着说：二奶奶有什么话要捎，只管吩咐我就是了，若说得不齐全，误了奶奶事儿，任凭二奶奶罚落。你是哪位小姐房里的？你去给我办事儿，回头她要找你，我好替你说一声。哦，我是宝二爷房里的。啊，是宝玉房里的。行了，等他问我替你说去吧。你到我们家告诉你平姐姐，外屋桌子上汝窑盘子底下放着一卷银子，那是160两，是给绣匠的工钱，等张才媳妇要了，当面称给他瞧瞧，再给他拿去。另外你把里屋床头的小荷包给我带来了。哎，小红答应一声转身就走。她急急忙忙到那把事儿办完了回来，来到山坡一看，凤姐不见了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阳光茶园， 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水特别的凉， 还是这开水都会坏了。 你说里边还能养活鱼？ 开水里养活鱼？ 养哪有这事？ 开水里养活鱼？ 站， 养不养？ 站住！我说你怎么回事？ 我不明白啊。 叫了你半天，你怎么不明白？过来！ 开水里养活鱼的事， 怎么还不明白？ 开水里怎么能养活鱼呢？是不是？ 站好了！我怎么叫的？你怎么忘了？ 我不 开水里养活鱼吗？ 养不了吗？ 老三， 有